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25集，秦家总部。门外，宁晴显然也收到了这个消息，她拿着手机进来，看向秦宇：“ 我要不要给他们打个电话？” 宁晴现在说不后悔是不可能的，他更知道他现在在沈家地位这么高，跟秦冉不是没有关系。秦冉跟他几乎没了母女之情，这一点宁晴不敢跟沈家透露半点。 打什么电话？ 秦宇看向宁晴，他知道自己不该这么跟宁晴说话，但心中的嫉妒无法描述，口中更是忍不住嘲讽： 你以为你还能跟他修复关系吗？实话告诉你，爸那边都快压迫倒台了，欧阳家帮着秦四爷出手了，这个电话要不要打你看着办，小心事发东窗，秦四爷他们会怪到你。秦冉会帮爸，可你觉得他会帮你吗？ 尽管知道就算秦汉秋他们倒牌，自己还是不如秦冉，秦宇还是忍不住尖酸刻薄，因为他明白宁晴唯利是图的心。果然听到自己这么说，宁晴拿着手机的手顿了顿，他看着手机，刚刚从秦宇那里知道秦四爷要对付秦汉秋，可要不要告诉秦汉秋呢？他很纠结，怕秦宇说的秦四爷真的会找他麻烦。想了好半晌，宁晴还是关了手机。秦汉秋把他的电话拉进黑名单了，至于秦冉，他从未打通过秦冉的电话，秦冉或许都不知道他借着他的名头在沈家林家混呢。 真的很危险吗？ 宁晴看向秦宇，秦宇看他一眼冷笑道： 秦冉一向不管你，你也知道你现在也是靠着秦四爷的名头，若是沈家林家出手，你觉得秦冉会帮你？ 宁晴回到房间想了好半晌，还是没有想办法联系秦汉秋。秦宇的问话他不用想就知道，不会，秦冉不会管他。秦冉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个性，在云城秦冉说了跟他以后不会再有任何关系，从那之后他连秦冉一次正面都没有见到过，甚至于陈淑兰逝世他也没有跟秦冉说上过一句话。议事停栏，秦冉一早从床上起来准备去研究院报道，他已经连续好长时间没去研究院了，刚从楼上下来就看到程水跟程火坐在餐桌边，程火性格急躁，他看到秦冉连忙站起来： 那秦小姐。 秦冉迟疑了一下：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？程火看了一眼程水没先开口： 从彼岸庄园出来了。 程俊从书房出来帮秦冉拿了一杯牛奶，今天他的状态似乎恢复了，淡淡开口道： 彼岸庄园是那人的地盘，当初那边好接管 F 州的钻石，我就把程水程火放在了那里，前些天他们两人被那人遣出来了。 好在程水管理人很严格，彼岸庄园幸福程俊的人不在少数，知道程俊跟钻石之间的关系也就马修，关键马修死都找不出证据。没事吧？秦冉喝了一口牛奶拧眉问道。 没事。 程俊云淡风轻地说道： 吃完我送你去研究院。 程俊向来不会跟他客气，要是真有事不会不找他。秦冉点头放心了，本来今天他让程木送他，但程俊开口要送他他也没说什么。他吃完在门边换鞋，程俊吃得快，站在门口等他换鞋，等他换好了鞋两人才一同出门。电梯还没下来，秦冉披好大衣才偏头看了看容色清冷的程俊，有点不大像是他以往的风格。 程俊伸手握住他的五指，不紧不慢地透入指缝，目光深沉地看向电梯楼层。很久之前，他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他的亲生父亲当他是一个筹码，养父是他的杀母仇人，还曾经想养废他，甚至于他自己都自暴自弃了一段时间。他也曾经跟秦冉一样，觉得世间大多事没意思，被人打伤了，去云城养伤。但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，这一天来得很快，他却比以前多了120,000分的从容来面对，因为会有一个人一直同他在一起。电梯门打开，他从前是没想争，可现在程俊走进电梯，一双眸子聚拢的黑色越来越深。 往上说说那边我就不过去了，帮我跟小林问声好。 程俊把秦冉送到研究院门口，秦玲明天就要去唐军那边，这一去不知道是多久。程老爷子刚离世，程俊也觉得自己晦气，不想带着这些去云锦小区，至少要出了头七。秦冉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晚上让程木过来接我就行。晚上5点，秦冉跟程木到达云锦小区。以往这个时间段，秦汉秋一定在厨房做饭。今天秦冉一进门，没有听到熟悉的做饭声，只有炖汤的香味。秦管家也不在，只有秦玲从房间跑出来看他。他不由看向给他倒茶的阿文，微微眯眼，问道：我爸呢？阿文面色正常，他恭敬地回答： 二爷他回总部处理事情去了，应该马上就能回来。 秦冉去厨房看了一眼，秦汉秋像是匆忙间离开的。他看了看阿文，直接走出来，看向程木，言简意赅道：去秦家总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